我非戚耳，則為非心。佢話我咧唔係勉強要你放棄呢個執著啊，唔好話呢個係心，但係你咧誒應該點啊？能以依心微細淺摩，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啊，即以真心。若分別性離塵無體，思則前塵分別影視啊，塵非常智，若滅若變滅時，此心則同歸無途國，則以法生同依斷滅啊，其誰修正無生法忍？法咧話我唔係話勉好勉強咁樣，好強迫你要你放棄呢個心。不過你咧應該細心啲去諗下，如果呢個妄想心啊離開前塵所有嘅分別咧，啊離開前塵，然後有呢個分別之覺嘅話，呢、这個就係你嘅真心。如果呢個分別性啊，因為前塵而有，離開呢個前塵就冇呢個分別性嘅話咧，咁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分別影視嚟嘅，唔係常自真心。因為前塵咧外邊嘅境界咧係在生不定嘅，唔係常自嘅啊。譬如話，而家大家在咪一起高高興興，大家坐喺度聽經念法啊，係在等一陣九點半鐘呢度好靜好靜，熄曬燈啦，散啊，曬更法咧係在生無上嘅，咁啊散嘅時候咧，你個心咪就冇咯，在嘅時候咧，你就有分別心啦。咁當你生的时候没有分别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同于归无吐国，只有个名就没有实际的作用，没有实际的作用，你又怎样去上求法道下化众生去成佛啊？没有办法成佛，你的法生就同于殄灭咯，谁去修正这个无生法忍呢？明白白法的意思啊？佛話你唔使驚嚇，你話你唔會話變成草木嘅，唔係冇心嘅，你知道嘛？世界上所有嘢都係依呢個真心所幻現嘅，為心所現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，都係呢個真心。但係你所執嘅唔係真心咧，係妄想心咧。不過我唔怪你，修行人修道啊，最微細、最微細，最後咧都冇辦法破呢個法塵啊！何況你而家粗心大意。不過你而家咧，你要細心啲諗下啦。啊，如果你呢個心啊離開前塵就冇辦法分別嘅話，呢、这個就係唔係真心，係假心。是妄心，如果离开前尘而有体性的话，这个呢然后是你的真心。讲到这里呢，阿难和大众呢默然自失，没得辩驳了，没得讲了。前那番呢就说、哎、我没有心啊，我怕啊，现在佛讲到这里呢、哎、没得讲了、啊。點解咧？咁佢而家明白咗，妄心係無體嘅，唔應該再執著啦。再執著咧，將來冇辦法成佛嘅。明白咗啦。咁但係乜嘢叫做真心咧？自己又唔識啊，冇得講。哦，咁所以咧係失其所守，哦，默然自失。自失係咩？一向守住呢個烹然心係為自己嘅心啊嘛，而家就失咗佢嘅所守。因為知道呢個烹然心係假嘅，唔應該執著啦。但係乜嘢係真心呢？又唔知啊，冇説話好講。哦，好啦，法咧就繼續開示嚇、啊，開示咩呢？咁法告阿難：世根一切思修學人，現前雖成九次大定，不得漏盡成阿羅漢。皆由執此生死妄想，悟為真實。 是故以今虽得多闻，不成圣果。啊，而家佛咧就讲出呢个毛病响边度啦。佢话好多修行嘅人咧，都希望断烦恼、了生死啊，但系而家世间上好多好多修行嘅人啊，佢已经成就咗九次大定啦，但系结果佢都唔能够断最后一份烦恼啊。不得留尽成阿罗汉果，佢理由响边度？原因响边度咧？咁啊，皆由执此生死妄想啊，认为真实。你知道九十六种外道之中咧，有一种外道咧系执呢个名替吓，冥冥嗰个冥替就真实个替，就系执呢个法尘影视。作为上帝，作为 神我，能生一切之法。如果冲破了这一点未世的法尘影视，就可以引生无漏的智慧，超出三界成阿罗汉果。九次大定，九次大定呢，大家明不明白？明不明白？需唔需要詳細講一下？哦，嗱呢個九次大定，哦，九禅次第二入不侵杂念嘅呢一個禅修成功啦。再進一步修第二個禪，咁呢九個禪係乜嘢呢？第一係初禪，離生起落地，離咗欲界嘅生死而產生歡喜，喺呢個禪定裏面。第二禪咧就定生起落地，呢、這個禪定深入咗之後咧，就離開呢一個喜樂啦。就由呢個定生起落，第三禪咧，離起妙落地，更加深入，冇呢一個起，冇呢個起，係妙起啦。第四禪咧，捨念清淨地，冇呢個離生起，亦冇呢個定生起，亦冇呢個妙落，捨離一切念清淨。哦，呢一個叫做色界嘅定，四禪嘅定。是色界根本的定，能够产生世间上一切善法的根本来的。即是说有善有恶，但善的最极呢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四善，是产生一切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。进一步呢，由色界呢就升上无色界，无色界咧就系空无边次定，呢个咧系舍念清净地，舍咗呢个喜乐嘅念，仲有个念头，而家将呢个念头都放弃啦，空无边次，哦，扩大到呢个念咧，扩大到空空洞洞，无所有，咁啊。空无边次，即系话好大，即系将佢呢个念啊扩好大，即系话仲系有呢个念响度。等到第六个定咧，就色无边次，系对呢个色心咧啊扩到好大好大啊，无即系无穷无尽嘅。进一步咧，无所有次，无所有次定咧。就是连这个空都没有，连这个色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，最后呢进入这个非想非非想次定，四禅四空加上八定，普通叫做四禅八定，就是这个了。非想非即是不是有想，点解佢灭咗呢个第六色、第七色噶？灭咗第六色、第七色， 啊，非有想啦，非非想，唔系冇想，唔系冇想，仲有一念，仲有一个细念。哦，细念系咩？就系呢个第八识嘅最初一个妄动一念，仲有呢一念。哦，呢啲咧系灭咗见犯相犯，灭咗境界噶啦。这个念呢就是可以说是属于这个第八识的见法，由这个一念妄动有这个见法，这个念还在那里，非想非非想，不是好像普通人一样是有想的了，没有这个粗想，没有这个第七识的了，但是还有这个第八识的见法存在，非无想。这个是无色界的四种的根本禅定，第九种是灭受想定。灭受想定呢，真是灭晒我们的色心，真是那个境界呢，同一草木什么都不想的，无心的灭晒这个心，又没有这个受，又没有这个想，灭晒这个想定。这个定呢就是没有一切心的，是世间的禅定之中最高一层，最高一层，世间的禅定之中最高一层。我们知道有禅定，有世间的禅定，有出世间的禅定。现在你们有没有人学打坐啊？有没有啊？有，应该是有。但你是属于什么禅啊？未有乃正日四禅 ，OK， 系凡夫禅，系只系学下啫，啊，未到呢个禅嘅境界，所以你唔使担心着魔嘅。一入到呢个四禅八定咧，然后先有机会着魔嘅。嗰啲魔鬼前嚟已经有眼睇你嘅，而家冇眼睇你，系未有资格俾佢嚟光顾你 ，OK。咁而家呢呢个世间嘅禅咧，嗱世间禅定分开有微禅，有正禅。哦，微好有趣味，贪着坐禅呢种境界，好轻安，好快乐。现在咧，美国人咧好中意参禅，真系好中意参禅。点解好中意参禅啊？一日忙碌到黑，紧张到黑，食都唔得闲食，做啊做啊做啊，有机会走去打开冷气坐喺度瞌下眼瞓，唔好啊！所以大家都中意，中意呢个禅。实际上佢所修嘅禅啊，好多法师都教人哋修禅，究竟系乜嘢禅呢？咁世间禅有呢一个微禅同埋正禅。哦，微禅咧系指乜嘢？四禅、四空、四禅、四空，明唔明啊？四无量心，原嚟我哋做法弟子啊，要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你想升天都要慈悲喜舍，天上嘅梵王咧就系、是、以慈悲喜舍教导众生，睇佢嘅道行几高。佢嘅階級就高，哦，落玉天咧有第一層天、第二層天、第三層天，一層一層咁升上去，就係睇佢呢個心啊，法無量心係幾深，哦，呢個叫做十二門禅，哦，如果有人問你乜嘢叫做十二門禅啊咁，你就應該知道啊，我知啦，四禅四空四無量心。是吧？十二夢禅嗱，第一可以答呢条题目啦。咁未禅就系话修呢种禅咧，系有一种贪着，有一种享受，哦，叫做有味嘅，有趣味嘅。第二种咧就正禅啦。正禅咧系咩咧？系六妙门、十六达性、通明。对唔住，我背唔到出嚟啊！去查字典有嘅 ，OK。咁呢个咧就系叫清净， 不貪戀一個禪定嘅清淨嘅，係呢個世根禪。修到禪定，修到出世根又點啊？有四種，出世根禪有四種：共念分修，未出喎，係修呢種禪，然後可以出。共禪係乜嘢啊？就是九想八背舍八乘次十一砌次十一砌十一砌次念禅呢，就是由浅至深次第这样去修这个九次第定，由初禅进入二禅，二禅进入三禅，一路进入进到灭受想定，这个叫做念，一路咁练习落嚟，叫做念禅吓。依期中更咧，这个到呢个嘅中更咧，不参杂念嘅，一念不生嘅，叫做九次大定。这个叫九次大定，系念禅吓。點解叫做念禅呢？而家我哋係響有漏嘅地方，響有漏嘅地方修呢啲禅定，修到呢度咧，練到自己無漏，以有漏去練呢個無漏，叫做念禅。哦，以有念克服呢個雜念，然後再以無念克服呢個有念，叫做念啊。其次咧就係分啦。分禅咧又叫做狮子分顺三昧，呢一个念禅咧就系顺字次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样入，这个狮子分顺三昧咧吓点样啊？又可以咁样入，亦入吓。又滅受想定，再進非想非想，然後無所有，然後色空空無，色無邊處空無處，一路咁入，順逆都可以入，順逆進退而已，叫做分禪。修禪呢，由初禪可以即刻入到呢度，滅受想定，又滅受想定，又可以即刻走嚟呢度，走嚟度，隨意自在噶啦。顺逆超越远近皆自在，禅定深入了，能够怎样啊？太公这个道理，引生这个无漏智，这样就一念就超生，超生什么？超出三界，天分道成阿罗汉，这个叫做九次大定。未能修到这个共念分修的，在这里位置的叫做世根禅，修世根禅修到最后这里呢，未到这里啊，他呢就认为是神我啊，认为是上帝创造万物，就停止这里，这个就是外道。一修到这个灭受想定呢，不会变外道啊，就会引生这个无漏位，就会断生死，证阿罗汉，出三界证阿罗汉，这个叫做九次大定。法话修九次大定的人啊，他最后啊，他都不能够成阿罗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烦恼啊。漏就是指烦恼，见思烦恼是谁啊？是我们众生，有见惑，有思想上的烦恼，有见解上的烦恼啊，所以呢我们呢就没办法超出三界啊。初果圣人断尽三界的见惑，二果圣人呢断六界前六品思惑，三果圣人断欲界九品的思惑，四果圣人断色界无色界的思惑，依是就证阿罗汉果。三果圣人所证啊，这个心都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讲给我听。 冇我執咯喎，有法執。阿羅漢正嘅境界就係大白色，就係大白色。哦，耳目圓通咧，忽然超出世出世根，啊，變成大圓鏡智。呢、這個時候就滅咗大白色。係四呢、這個四果聖人咧，阿羅漢咧，睇我哋凡夫嚟講，佢係聖人。睇法菩薩嚟講，佢係凡夫，佢仲有大白色。哦，法係咪有大白色呢？咁有冇啊？有冇？冇。但係咁啊，係咪法滅咗大白色呢？係，因為唔係。係，舉手。咦，冇人舉手嘅，唔係。又冇人舉手。唔係，大白色永遠不滅嘅，大白色就係真心嘅實體嚟嘅，永遠不滅嘅。不過大白色有煩惱，有見煩，有相煩，比無明蓋字就係凡夫。大白色剷除無明煩惱，恢復佢本嚟嘅清淨、白淨、無垢，就係法。所以法只係展色成智，唔係滅色成智，明唔明白？剪大白阿黎耶色圣大圆镜智，都是这个东西，都是这个东西，抹干净它就是法，污糟邋遢就是众生。所以大白色永远不灭的，所以大白色叫做不灭色，又叫做无垢色，又叫白净色，哦，又叫阿黎耶色。阿黎耶色就是有这个种子，有这个种子就是有妄增妄和合，就是我们阿黎耶色，是我们的境界。阿黎耶色的本体就是白净色，就是法。法永远不灭这个阿黎耶色，阿黎耶色亦永远不灭，就是我们的真心嘛。这个见闻觉知呢，就是根据阿黎耶色而产生的，所以见闻觉知呢是性，不是相。现在这个九次谛定呢讲完了，我们现在明白了。收这个九次谛定到这里呢，如果执着非常非常执着呢，就是外道。进一步去收这个灭咒想定呢，引生这个无漏的智慧，用这个共念分收，这样顺逆次序去收这九次谛定，最后引生无漏智慧超出三界，就是阿罗汉。但阿罗汉呢，在我们来讲呢，他就是圣人。就如果在法菩薩嚟講咧，佢仲係凡夫。哦，關於凡夫聖人，我寫得好詳細，而家唔見咗去邊啊！第日揾到話俾你聽嚇。凡夫咧有凡夫同埋聖人都有好多種唔同嘅，同埋咧係有內凡有外凡。哦，而家咧繼續講經文啦。阿能問已，重複悲累。五體投地，長跪合掌，二白發現。哦，這一段經文呢，是經家敘述當時阿能的情況。阿能呢，是每一次都被法破，七分破妄。現在呢，又好詳細咁樣開示，咁佢真係明白啦，呢次。明白乜嘢？明白呢個妄想色心，唔係心啦。但係佢又唔知道呢個真心喺邊度啊？不覺悲從中來，喺度喊起上嚟，五體投地，長跪合掌，就向佛講啦。佢話：自我從法法心出家，此法威神，常自思慧，無路我修啊！將為而來，為我心回。講出佢嘅心事啦。佢話：自從我跟你出家學佛之後啊，我根本我就唔去修行。我呢始自你法是我的哥哥，又咁锡我，你又有咁大威德神力，咁你我常常咁样谂啊，使乜我修啊？佛咁多功德，佛咁多智慧，俾啲俾我就得咯，使乜嘢我去修啫？所以话将为而来，为我心回。而来嘅心回呢，入定呢 好多好多禅定噶，你俾一种禅定俾我就得啦，使乜我自己去修啫？啊，点知咧？啊，不知生心，本不相待，失我本心，虽生出家，心不入道。譬如穷子舍父屠杀，佢话我谂错咗啦，原来生心咧，你嘅心同我个心，你个心同我嘅心，冇办法代替嘅。失我本心是什么？失了我本来希望的心、啊、因为我希望你给一些心会给我，我就不用修嘛，怎知现在生心呢是不能代替，令我很失望、啊、由这个心呢是人人都本有的，本来有的真心。阿难呢是多慢而不肯，不务增修啊，重生流转，执着这个妄想心，以为增心，所以呢他生虽出家而心不入道啊。这里呢是阿难自己承认他的过失。咁啊，出家有四种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生出家，心不出家，生心都出家，或者心出家生不出家，或者生心都不出家。而家阿难呢就是生虽出家而心不出家，是这一类人了。哦